realize, OK? 那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快一点，然后就发 real, real, OK? 这也有可能就直接弱化了，成一个音节。I hope you realize,